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是那句话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我们先来说一个朋友之间如何相处的这个问题。王维在这方面经验非常丰富，从小人缘就好。大家听听王维怎么说啊。最近有一个节目，大家原来看过，叫《明日之子》。这里头出来咱们现在很熟悉的那个歌手毛不易，就是那个节目出来的。毛不易、廖俊涛还有钟逸轩，现在这几个人呢在《明日之子5》的这个节目当中再次重遇啊。在点评这个钟逸轩的时候啊，毛不易就属于是毫不犹豫地指出了不足，就是说希望你写歌能慢下来啊，不要的过度消耗自己写歌的冲动。我觉得说的就不是那么客气了啊。然后呢，另外一位呢，这个廖俊涛就采用了鼓励的方式说，不错，给你满分啊。面对好朋友的不同的评价方式，有人就提出来了说，你愿意接受哪一种？当你有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是愿意朋友直言不讳地指出你的不足，还是希望他无限地这么鼓励你，不说你有什么问题？哎，你觉得王维倾向于哪种做法？ 可能还是应该指出吧。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老话有很多，我觉得都说得对。叫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少一个朋友 多一个敌人多堵墙，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这些老话说的都对，而且你年纪越小越年轻，其实应该多去交朋友 啊。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对朋友这两个字的认识，可能朋友就越来越少。当然别没有就行 啊， 但是最后可能就少到就一个。就两三个，其实我觉得就也够了。因为我都说了，朋友其实他分很多种。就比如说这个人是专门可以交心的，这个不一样。另外这个专门陪玩的，就只要一说有酒局一说那个 喝一杯 就找他， 随叫随到， 找他， 这也很重要。 对，因为他一来，我跟你说，整个这酒局就变得很热闹， 活跃气氛。 对，如果没他，就觉得 很 沉闷。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专门旅游出去的，就跟着他，能张罗弄车什么哇 啊， 他忙前忙后， 照顾你 特别好 啊。 所以朋友一定分很多种 啊。明白了，你觉得反正当然有不足的时候。你是属于是直言要指出 啊，当然，能说的还是要说能说是要说，但是你也得了解对方，你知道他的脾气秉性是什么样吗？对吧？话不投机半句多，那就算了，对吧？你知道他是一小心眼的人，你还说，我发现你有什么什么问题啊？这不差点意思了？ 对，我觉得呀，现在这个社会，如果你身边有这么一到两个吧，咱也别期望太多，有这么一到两个。在你尤其是你特别得意的时候，能说出你王维，你现在虽然得意啊，但是你有哪一点我觉得你还是需要改进的。我觉得无论在任何时候，这样的朋友都是一定要珍惜。 挺好， 对不对？ 是， 如果你周围啊全都是说不管你干什么好，我支持你，你永远是最棒的。当然现在这个也挺好，就是好多人说都得鼓励是吧，那个得大家都得捧着一点，那谁也别得罪谁什么的，一团和气多好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当这是一种盛行的风气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太容易知道 对 谁真的是为你好，谁还是就是在敷衍你，对吧？你就分辨不出来到底这是我朋友吗，还是这人其实 压根儿就不把你当任何朋友，人就是随便说一句，哎，挺好的，不错，哎，就这样就不错了，就跟你去学任何一个东西，教练都会跟你说，哎呦，你这个真快学的，好多人第一次学都达不到你这个程度，不管你学什么，很多人都能听见这句话，千万别相信，就是你就是比所有人都强， 对， 真的人家就是想让你办个卡，是吧？所以如果这个时候真能遇见一个朋友，总是不怕得罪你，然后敢于说出你现在有哪些问题，这样的朋友一定要感谢。 哎，对对对， 对不 对？ 当然，像王维说的，注意方式方法， 哎， 确实也是重要的。 对对对， 尤其是当人得意的时候，往上走的时候，往往不太听得进去， 是， 觉得我是最棒的，不用你说我也是最棒，你凭什么批评我，是吧？这个时候跟这样的人说话，讲究点技巧啊。 哎，今年年初啊，刘小姐在南京魔力秘境机构花50000多元学习的魔法通灵这样的课程。机构呢说了，可以放血招魂啊，与动物通灵。发现不靠谱之后，刘小姐要求退钱，但是对方拒绝了。经查，这个机构注册的地址找不到人，培训内容呢也没有备案，市场部门说了，涉嫌刑事犯罪，已经移交了公安。 哎，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大家经过了这么多年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教育，最后 居然还信， 见到这种那个一听就不靠谱的，还信，什么那个招鬼和动物通灵，起码以现在的这个咱们的科学技术，是无法证明你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维度你真的可以和它连通，起码现在咱们的科学技术做不到，对吧？ 可以理解 啊， 可能他是 失恋了，你 哈利波特的迷。看那看多了， 不过确实在很多时候我问过我周围有几个朋友，我说你们去没去过这种类似算命啊，或者说类似这种什么所谓通灵啊，这种地方，我说我是一直不太信啊，他们说去过，我说你们也受过高等教育，也是那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啊，博士生，我说不应该呀，应该是懂科学的呀。他说当人走到一定的境地的时候，你生活里有很多事儿你是解释不通的，就是按照你现在的知识体系，就解释不通了。比如说我跟王维分手了，王维为什么不爱我？我又是名牌大学，我长得又漂亮，我什么什么，为什么他喜欢了一个长得也不好看，家境也一般，为什么？想不通的时候，或者有的人，我那几个朋友是，哎，离婚了，老公跟别人跑了，说为什么？好多生活当中都会让你有一个为什么。解释不通，常理无法给我一个合理解释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质疑一切，这时候就特别容易，就是不是命，这个宿命论在这个时候就出来了，就是我就是需要转运，我是不是在这个什么时候犯了太岁了，或者说是什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些所谓的封建迷信的理论，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是不是？这时候其实是需要朋友的时候，不是需要迷信的时候。 所以梅梅这个时候跟大家说两个非常好的去倾诉的地方啊，一个呢是江苏台的《非诚勿扰》。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北京台的选择 啊，都是找对象的节目，是不是？人家还有找工作呢，还有其他人生各种不如意的，是不是？ 没关系，有相应的节目啊。 但是我觉得倾诉确实是一个好的， 哎，当然当然， 一是找朋友， 当然 二如果您不愿意跟朋友说，咱们现在对心理咨询的这个认识程度越来越高，找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也可以，或者自己看看书，是吧？看看相关的心理咨询方面的书，其实很多时候您觉得这个事儿解释不通，但是在某个领域某个学科里的某些知识就能把您这个可能就解释通了， 对 就千万别相信这些，尤其是一涉及到那个还要很多钱，那大多数肯定是骗子。 说的是，你想都通灵了，我每每都是那句话 啊， 这么神呢？ 这么神？ 你能把下期的那个双色球的数告诉我？ 我也说过这个问题，我曾经被一个所谓的大师看上过。我这给你讲一个那个我的经历啊，他见到我以后，因为你看我耳朵不是有一个尖儿吗？你看见了吧？ 是， 他就说，哎。 你这个人啊，那个是天生异象。 哎呀， 说你这个叫我在他那个领域，我不知道人家是什么界的啊。 嗯、 人家说我你在我这个领域，你这个叫精灵耳、 嗯， 就是那个小鬼儿。你看那个咱们好多那神话故事里头、 嗯、 那鬼的耳朵不是也带一个尖儿吗、 嗯？ 包括你看《哈利波特》不是《哈利波特》，就是那个什么《指环王》什么里头那个精灵族，不是耳朵也是带一个尖儿、 嗯？ 说你这叫精灵耳，说你这个是有天赋的。我说我什么天赋？他说你是可以通灵的，给我讲说我可以通灵啊。我说那我也没通过呀，我怎么能看见那个？他当时说了几个理论啊，说你是不是经常打嗝？ 嗯， 我想打嗝谁不打？我打呀，是不是喝碳酸饮料打嗝？他说不不不不，不是简单的打嗝，别人打嗝就是打嗝，你打嗝啊。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界的这个，比如一个小鬼啊什么的， 哎、呀呀 从你身上过， 哎呀呀呀， 过一下你打一个嗝， 嗯， 然后，反正他当时这么说，我也没信。然后我后来说，我说那个我这打嗝也不是太多，说明他们可能走动的也不太频繁，是不是？他说还有一个那个理论，说你啊，是不是总健身？ 嗯， 我说那倒是，我说我这个确实平时爱那个活动活动。 嗯、 他说你看。压抑了，说你这个总健身啊、 嗯、 健身就能让这个人的阳气特别足、 嗯、 你看人家是那个理论是与时俱进的、 哎、呀呀呀 人把这个现代健身这个理论啊都融到他那个里头让你更加容易上当、 嗯、 说你这个健身啊太足了让你的阳气所以就把你身体里边的那个阴的那个部分呀、啊、通灵的那个部分给压抑了、 嗯、 所以你什么都看不见就因为你健身当你哪天特虚弱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了这么多年咱也没特虚弱过所以这个也没有得以验证啊。后来我就当个笑话这么听他这人拉着我不让我走他说那个你想不想验证一下这个事儿我说那个对于我倒是好奇心挺重我说我验证一下你怎么验证他说我送给你7749根香我说干嘛呀、 嗯、 他说你每天晚上12点的时候你把所有灯都关了你点这个香啊点了以后你就盯这个香头你看香头不是亮的吗说我说练完这个能有什么用他说练完这个以后你就能看到每个人头上有一道光 嗯 说这个人比如说走备孕的时候他那光就是黑的或者什么那颜色不一样啊他是跟我这么介绍的后来我觉得哎这也挺有意思我说我练一练吧我看了2天我后来发现这里头的问题了。当你周围都是黑的，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啊。你比如点一个香，就类似这种光源的，它是忽明忽暗的。你一旦闭上眼，就是看一盯着看一段，你会发现那个火的那个光是在你那个眼皮里，你也能看见的。你左右一晃，它那个光谱会分离。光谱一分离以后，你就能看见红的、绿的什么，不用练，也不用有慧根，不用长精灵耳，你也能看见这些光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你就直接问大哥，您 要多少钱？你就直说。 您是卖香的吧？ 是收一个徒弟多少钱？送我的，人家可能是期待放长线钓大鱼，我没上当。 在江苏常州，32岁的刘超曾当过兵。跑过货车，开过商超，2020年呢开始干劳务公司。去年的5月到现在呢，他通过了直播，累计帮助将近5000人找到了工作。除了帮工人找工作，刘超呢在公司建立了法务部门，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那为工人成功啊讨要这个加班的工资啊。因此得到了很多网友的信任他就说了说每当为别人安排好满意工作之后都收到感谢的时候内心那种幸福感爆棚 哎，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给予比那个收获更快乐 嗯， 是不是、 嗯、 我觉得无论是在朋友之间 嗯， 像我觉得到一定的岁数你会发现比如你有一个好朋友求你办一个事儿、 嗯、 你就说哎，王威这事儿我给你办了你其实你说完这句话以后你这个心口一热是不是你觉得、 嗯、 哎我能帮我朋友办一件什么事儿其实特别高兴、 嗯、 对吧往往的好多人体会不到这种就是老觉得哎我得从别人那儿改漏点什么我得得到什么我跟这人交朋友 嗯 我得又提升啊是不是、 嗯、 是让我有面子还是我能蹭着车蹭着钱 嗯 这往往其实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哎、 像这种经常帮助别人的人、 嗯、 你会发现他其实比别人啊 高兴特别多， 对， 是不是？ 对， 大家多试试， 对， 多帮助帮助别人啊。 哎，再来说一个，哎呀，这个实际上他们做的这事儿很不让人开心啊。这个南通的王某跟妻子赵某结婚5年了，都没有子女。近日两人因为争吵不断，反正就起诉离婚了。双方呢对车呀、房子啊，反正就是这种处置的方式吧，达成共识了。 对， 唯独都抢着要家里那拉布拉多宠物。 嗯 啊，综合考量，宠物呢是由王某购买，而且平时呢照料较多等等这些因素吧，经法院调解，宠物归王某饲养，赵某可以适当的来探望。 哎，现在养狗养宠物，真跟家里一口人， 当然当然 是一样的， 当然 对吧？ 当然， 到这时候你看那个车房啊这些， 嗯， 反倒没意义。 对， 倒是这个大家争起来了， 嗯， 说明都是真爱， 哎， 都喜欢这个。就跟我前两天有一对朋友，都是我夫妻俩，都是我好朋友，也说要离婚，一聊呢就说，我说那你们现在到哪一步了？他说对于这个也是车呀、房子呀、财产呀，没有意义。说那个我媳妇儿要什么我就给，说人毕竟跟我这么多年嘛，是吧？要公司的股份给公司的股份，什么这些都没事儿， 嗯， 给他。我说最后那争议点在哪儿？ 嗯， 争议点在我们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呵， 俩人都想要这孩子， 嗯， 但是后来我就劝我这个哥们儿啊， 嗯， 我就说孩子因为还小2-3岁， 嗯， 我说还是相对跟妈好一点， 嗯， 因为我说咱俩都认识十几年了， 嗯， 我太了解你什么人， 嗯， 你每天就是吃喝玩， 嗯， 原来也是，现在还是，这么多年没变化， 嗯， 家里主要靠媳妇儿， 嗯， 我说你每天回去跟小宝宝玩的时间， 嗯， 十几分钟， 嗯， 过那儿逗一会儿，哎，给爸爸笑一个，给买气球。玩10分钟你就乏了， 嗯， 你就累了， 嗯， 平时那些事你根本就不管，而且我说你生活能力呀， 嗯， 我也知道没有什么生活能力， 嗯， 就是回家就是一个大爷， 嗯， 什么都不管，然后饭都不会做。有一回他媳妇儿带着孩子走那个出去玩了， 嗯， 连煤气灶都不会开。 哎呀， 就这么一人，我说这些咱都不说，孩子跟着你，你能照顾得好吗？ 嗯， 这是大家都是为了孩子好吗？ 嗯， 对吧？ 嗯， 跟着妈妈不愁吃不愁喝， 嗯， 对吧？而且妈妈细心，能照顾得好。 嗯， 我说你怎么照？怎么找阿姨？我说找阿姨和妈能是一回事儿吗？ 嗯， 对不对？ 嗯， 当然那不行，我也得争。有的时候我就想，大家有时候是为了争一口气。 嗯， 你真想想是不是对这孩子好？ 嗯， 包括小宠物我觉得也是一样。 对对， 你争过来了，你是我就要这，我不能给他，我那真的对他好吗？你真的有时间陪他吗？你有能力照顾他吗？孩子跟着你或者是小宠物跟着你，他真的是对他最好的结果吗？大家一定要换位考虑考虑，不是说我争口气，要把人家当一个主体，从人家的角度出发，跟着谁更好，这样最理性。 对对， 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走向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大城小事周末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咱呀不见不散。 开学季来了，大批的中国留学生的赴英留学签证逾期未发放，北京、上海、广州、杭州、重庆等多地均出现了签证积压的现象。9月3号一早，记者呢在位于北京的英国签证申请中心看到不少留学生和家长前来咨询办理的进度。根据英国移民局的官网消息，中国公民的普通签证的承诺出签日期大概是15个工作日啊。然而不少八月初递签的学生至今仍然没有拿到签证。留学生小王就跟记者说了，他支付了5300余元办理了3到5个工作日的加急，逾期15天仍未收到签证的反馈，部分花费了8800余元办理了24小时超级优先签证的学生也反映也没有按时收到签证。那签证逾期以致部分留学生的行程耽误了，机票改签损失非常严重。 在九月初的时候，签证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就跟记者表示说，近期啊整体出签速度慢，加急也不能保证如期拿到签证。留学的服务的从业者表示，办理加急仍无法逾期拿到签证的现象是普遍现象。那英国驻华使馆的近期呢两度回应了签证逾期的情况，表示英国签证以及移民局目前接收的各类签证申请量很大，签证呢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办理，对相关情况正紧急的去调查，对申请者造成的不便深感抱歉，表示将日以继夜的去工作，以确保当前的情况能够尽快的得到改善。 好多人办签证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属于是那种没处讲理去的那种问题， 是不是 ？就是你说人给你拒了，为什么给我拒了？没有人会给你一个解释，是吧？拒了以后钱退我们不退，对吧？像这种加急了也没给你，那你说这钱是不是应该退我？也不退，也没处说理去。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吧，你细想好多这个事儿也是挺窝火的，但是它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对吧？你也没办法。我觉得确实在今年这个状态，包括去年，今年还能办呢，去年很多 对 你办都办不了。 对， 在正常情况下我觉得办起来，英国我也办过，相对还是挺便利的。最慢的是大家公认的有一个地儿啊，以后咱们那个疫情结束了以后，大家可以全世界各处玩的，最慢的是加拿大，就是大家常去的这些地儿啊，比如一些很生僻的那些小国家咱就不说了，加拿大动不动一办就一个月，真的。我有一回，我因为去欧洲好多国家都是他承诺你，比如说5个工作日、10个工作日，其实很快，有的一周那个就出来了，最慢的你打出2周的时间，就不用加急的那种，正常办就出来了。加拿大我打出了1.5个月的那个时间，最后还是很慢很慢，还没出来。最后旅游局，因为那活动是他们旅游局那个办的嘛，然后都已经催促说我们这边活动都快开始了，然后那个我们邀请的人的这个签证你们迟迟不给办，才专门的让他们给办了出来，实在是太慢。如果大家以后有办加拿大的这个需求，一定要提前提前再提前，别的不用那么长时间啊。 不过提到这，我都想起来了另外一个，因为芯片的原因嘛，所以现在很多的主机厂，就是生产车的嘛，受到了 今年我看一数据还减产了整个车，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嗯 啊，有一些主机厂可能都是我生产一天歇3天，人都说呢，3天打鱼两天，现在就基本上变成天天晒网了，都是受到芯片的影响 啊。 你想，我身边也有几个朋友说了，说最近一段时间，在二手车市场，全线飘红。 对， 说 新车等不起啊，是不是？ 对呀、 啊， 所以最后人说，哎呦，新车，你想，我一朋友去某 4S 店去买那个牧马人 吉普。 对对对，后来我就跟他，我说你买这个车干嘛？ 多难开呀， 方向盘那么沉。 真的，我要买，他都劝我别买，实在城市驾驶感太差。 哎，真是颠屁股 啊！ 但是他买 啊， 最开始人说。交500定金， 500啊， 500定金还 OK 啊，又过了一个月，人说那不行啊，加5000，5500，定金 也还行，车贵啊， 到现在了还没拿着车呢 啊， 后来说来加15000 啊，加15000， 其实就相当于加价加15000，人说大概11月底吧， 我不明白这5500包括这10000多，最后折到车价里吗？ 我觉得最开始那可能算定金 啊。 之后 这 10000多、这 个、就是加价的 钱，对对对， 是不是？ 后来 就是拿号费，是不是？ 你就想想，就是主机厂也生产不出来 啊、 这个是主要的问题。 啊、 但据说啊、 嗯， 我只是说据说啊，说现在，电车，电车 不用芯片，是不是？ 不，谁说的？电车用芯片也很多呀、但是电车好像要比燃油车在这些方面好一些 啊， 好一些。后来我也问了相关人，我说为什么呀？ 对呀、 我说电车和那不都使芯片吗？后来人说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就是燃油车我使芯片， 跟电车使的芯片级别不一样。 哦哦哦， 也就是说电车它要求那个芯片的级别要更高一点， 更高一点， 更高一点，因为你想都是电的呀，对吧？那可能各种集成啊，各种电路啊什么都要在这上头，所以它本身的造价要高。 哦， 也就是说好了，汽油车那边的主机厂跟我要这个芯片 啊， 100一个 啊， 纯电的 1000 啊，比如说200一个，那你想一下就上浮100%啊？ 我肯定先生产那个。那 人说好的，我先给他了 啊， 你这边就慎着 哦， 就是这意思。 所以二手车其实挺好的。 所以后来人说了，不等了，我就都奔二手车市场了。 对对对， 就给我找一个公里数少的，大概临近于这款车的就行。 对呀、啊，我那天有一个朋友，他说他20-30万，也是那个家里的有一个车开了10年了，最近老出毛病，说要换，说看上了宝马的那个 X1，说那个这那那这，我说那车我个人的审美，我觉得是最难看的一个车，因为那个前鼻子特别大，后面吧挺小， 是它有点跨界。 我说它有点像那个拍扁了的那个X3什么踩了一脚那种，我说不是太好看。我说你要是不介意的话，你20-30万，你找一个二手的X3都是能找的，开了2-3年的那种，对吧？差不多吧，这个价钱。 对，差不多。 对，我说你谁能看出？我说除非是像王维这样专门做汽车媒体的人，或者说是4S店卖车的，他能看出来，哟，你这车是08款、13款、20款。我说对于大多数对车一般的人来说，你开到那儿他就觉得是新车，根本分别不出来，而且2-3年开过车的人都知道，正是好开的时候，对不 对？ 你刨除了面子的因素，你得到的全是实惠，是不是？所以二手车真的以后越来越好。 是的是的，是这样啊。上海大部分幼儿园以及中小学迎来了开学，据悉今年专门用于接送学生上下学的钟点工需求量略增，增幅大概10%左右，收费略涨，即下午3点到6点钟接送的这个钟点工的收费较去年涨了每次5块钱，每次35到45元。如果接送的学生家与学校的路程啊远一点儿，则另行协商收费。如果两个人或3个人拼接，收费大概是1次40到60。 哎，我觉得这其实好多，接送孩子上下班的家长可以做做这方面的小脑筋啊。比如说你反正你开一车去，同一个小区，如果大家有住得近的，你来一杆儿，是来一杆挣200，我觉得也合适吧，是不是？ 哎呀，同小区的单聊啊， 是不是？ 因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啊、 不好 意思收 人 钱。 哎，对对对， 啊、 所以还是那个 附近小区的。 哎，对对对对， 啊， 就该怎么收怎么收啊。 啊， 但是确实有这个需求，真心话， 对对， 有这个需求。因为你比如说，他现在都是那样的，就比如说画片吧，就我只拿咱们这儿，比如说，哎，我住这个小区附近，唰，一共有6个学校， 对 对吧？我不好说，可能。就在我们家隔壁的这个， 啊， 我希望孩子在这儿上， 对， 但不一定孩子在这儿哦， 啊， 有可能是在远端的那个学校上， 啊， 那可能就比如说大概有3公里 啊， 这么一个距离，可是孩子相对比较小啊， 对， 你让孩子自己骑自行车去，你又 不放 心，不放 心啊， 那你只能去接，然后再送，大概有这么一个过程， 啊， 但是相比之下，现在不是有那个。 校车是不是？没有校车。 不，有的学校因为比较近嘛，比较近嘛，可能没有。就是现在有那个课后班， 课后班， 哎，课后班， 啊， 大概比如说3点半放学了 啊， 在那边放学之后呢，你自愿的 啊， 你说哎呀，我要在这写作业，那我家里人没人接， 对， 下不了班，没关系，啊，可以在这儿写作业， 写 老师看着你， 啊， 不止5点，大概接应该是5:30到5:40左右 啊， 说这些。属于课外班的孩子们就可以出来了， 啊， 那家长基本上5:30、5:40肯定能从单位到， 啊， 到学校了， 啊， 哎，然后你再接， 啊， 有这样的， 啊， 我觉得挺好， 对，我觉得还是找人接比较靠谱， 嗯， 正经你说那个家里头比如说正常的上班族，五点下班，除非您单位离那个学校也非常近，这个我觉得都是非常理想的状态， 是， 以北京的那个交通稍微您比如说在10公里以上，您想在5点的那个高峰 是 半个小时开过来， 是， 我觉得是很难很难， 是是是是， 所以还是

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啊，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有人开学欢天喜地，也有的孩子呢怎么都不想去了。在四川的甘孜有一个县吧，这有一个小区啊，九楼空调外机平台，反正就在这个上头吧，站了一个11岁的小孩啊，反正就被困在这儿了。你想啊，楼还挺高的。接到报警之后呢，消防员呢立刻赶到了现场去处置这个事儿。通过询问知道了，这个小朋友啊，因为不想上学，躲在了空调的外挂机平台这个机箱上的啊，与家长开始玩捉迷藏， 哎， 就是不想去。经过2个小时的耐心的沟通啊、劝说呀，小朋友在救援人员的保护下成功的脱险，随即被移交给了监护人。 哎、你要是藏这儿，你还真找不着，是不是有点灯下黑那个原理？除非你。对面邻居跟你说：“哎，快看你们家孩子！你要是在家里这使劲找，你怎么想象他能跑到那室外机那儿去？而且咱一般人也钻不出去啊，那个多小啊，那个小窟窿，就得有专业的人士，人家得吊蜘蛛人什么的那些才能过去。但是你不是那天给我讲说孩子都喜欢上学吗？学校的饭也好吃，小朋友也好看。”老师都比那个妈妈长得美，是 分， 是不 是分 啊？ 啊，分。比如说啊，那第一个刚刚去上1年级的小朋友，不好说哟， 不爱上。 当然了， 熟， 这就等同于他要从一个新的环境重新开始 啊， 对吧？老师也不知道 啊， 同学更不知道 啊。 而且再其次，小朋友，你让他开始上课，坐在那儿一坐坐40分钟，他坐得住吗？ 坐不住， 对吧？包括他说我想上厕所， 对 啊，我想我妈了， 憋着， 我这 忍着， 类似这种， 啊、 他受不了 啊 天天以泪洗面 啊， 那怎么办？他就是不想去 啊， 所以这都是这样。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住宿的， 住宿的， 对吧？全日制的 啊，寄宿学校， 哎，对，周日晚上我就送去了， 啊、 周五我接、 啊， 大概是这样的。那也不行啊， 也不想去。 对对，不想去。家里多自由 啊！ 我说几点睡几点睡，带住宿的那个 9点熄灯， 9点好，8点半就关灯 啊， 对不对？ 睡不着啊也。 那当然了，天天关着灯就得数羊， 也没有派 的，那、啊、就不许听这，不许干那的。早上起来6点就得起，集体刷牙，然后就开始吃早饭。你看受不了 啊！ 哎，其实可以 太过自由， 可以理解， 自由的灵魂受到了束缚。哎，还有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啊，就是稍微的需要各位家长更细心一点了。我原来我看过一本书里头写，有一个孩子就是不愿意上学，怎么都不愿意去。后来，经过家长、老师多方的，就是调查研究啊，说这是孩子怎么回事，就不愿意去。就是发现别的班有一个小孩老欺负他，就是每天上班上学下学的时候，那孩子老堵着他，他可能啊，我觉得是那种小男孩表达，我其实喜欢你，有小孩嘛，就在那个小的时候，他有一种，比如越喜欢哪个小女孩拽人辫子呀，欺负人家，那个小女孩呢，没有理解到他喜欢他的那个级别的那个境地上，他就觉得这个人老欺负我。我一上学他就不定躲到哪儿掐我一下呀，拿石头打我一下，弄得我也不敢上学也不敢下学。他一想到上学就首先想到有一个坏人在那儿每天欺负他，哎，所以他就不想上学。我觉得家长有的时候也多问一问类似这样的情况，如果孩子真的是比如在学校被欺负了，或者说由于什么样的心理原因， 对， 不愿意去， 要多沟通， 这个真的是要提起重视， 对 不对？我觉得国外的家长有的时候比咱们好一点，当然咱们中国人讲的那大的有大，小的有小，有大不能没大没小啊。国外老说那个和孩子得交朋友什么的，是吧？得直呼其名，不能叫爸爸，就是叫名字。咱们可能暂时还来不了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意思大家应该能理解。你看很多的那个国外的电视剧，经常那家长会跟孩子说一句话，不管什么事儿，任何时候 你啥都可以跟我说，我也不会批评你什么，我在我这儿一切都是允许的。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家长也应该学这一点， 对， 就是让他觉得我哪怕是犯错误了，或者说我有点心里有点觉得这事可能不太对，但我敢跟你说，我觉得这个一切就都能拯救，都能挽回，都能弥补，就怕是他什么都不敢跟你说，因为知道一跟他说他就揍我，是吧，就给我踢到我姥姥家去，什么就不管我，什么都不敢跟你说，这样的孩子才容易出问题。 对、 啊、 对啊，山东济南开学第一天，五年级的小学生写的硬核班干部竞选书，人家写的是侠肝义胆劫富济贫，哈，激情洋溢的参加了竞聘。网友调侃，活脱脱山东好汉。班主任呢就介绍了，说新学期啊，组建新的班干部的队伍，孩子们呢自己准备这个竞选的稿子宣言，最终这个小朋友全票通过，当选了班长。 哎，王维从小当班长当到大的， 是是 是， 是 不是对于人家这个宣言有什么要发表一下看法？我觉得劫富济贫不太好，是不是？如果是那个人家合理致富的，你不要劫人家嘛， 是是是是是。但是这样，就我觉得至少说明一点，就是人家班在竞选班干部的时候还是比较 公正、公开、公平。 哎，对对对， 啊、 很公平，就是 没有内定， 全听同学们的民意。 啊， 就我相信，比如说五个同学都竞选，竞选完了以后，好了，大家投票 啊。 不记名投票、 哦、 然后你在黑板画正字， 民主， 最后哎对，最后谁票数多谁就是 啊、 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啊， 至少从小在孩子心目当中要留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这么一个框框，我觉得特别好、 哎、觉得什么事儿都要自己一是努力去争 取，哎对对 对, 对， 二我想 是 我就要说，是不是？我不畏惧这些， 哎对， 还有一点我觉得当班干部啊、 嗯、 很多时候其实是勇于承担责任， 你要付出很多， 付出很多呢，最后可能还不落好， 对， 而且你当学校的班干部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 当然当然，也不发你工资， 也不发工资，也不是说你是科级我就比你多拿两千， 而且也不给你加分、 这个、对吧， 都不可能， 什么都没有，而且呢很多时候底下的同学还会因为你是一个班干部、 嗯、 平时可能对你还有点小看法， 那当然了， 是不是？ 那当然， 觉得他老是跟老师串通一起的，跟咱不是一块儿的， 对你的要求还会更高一点， 对吧？ 对， 哎，所以你看王维从小当班干部当到大， 哎，我那时候 也你这竞聘吗？ 不，也是民主的 啊， 也是民主的。 你是主要靠什么赢的？给同学们发糖？ 没有没有没有，哎呦、 啊、 我在班里的那个 威信很高、 哎、很高很高。 为什么？ 就对大家都很好 啊， 真的真的、 啊、 没人带着大家玩啊，然后班里同学受了欺负，然后 你去给出头去， 还是出头啊，那就类似这种、啊、所以跟班里男生女生都特好，然后我们班主任也是属于那种、 嗯、 那个啊，大家竞选 啊 啊！ 就你一举手，大家集体鼓掌，没有人跟你竞， 然后 是不是？ 大家就说来吧，那个咱也不说有五个人还是六个人， 啊、 大家都不记名投票 啊。 你觉得班里谁适合当班长， 啊、 就是谁 啊。 然后最后我高票通过， 全写你。 对，高票通过。 哎， 当然了， 太棒了。 发的还有三四个其他， 还有几个那个不太知道天高地厚的， 哎，对对对， 是不是？ 但是 要跟你竞、啊， 当然了。老师也用非常鄙夷的目光看、 啊、 老师那意思，你看 没有竞争， 王二麻子同学学习多好， 对， 怎么会选了王维呢？ 真的没有天理、 啊、对呀、 啊、 你看那个李四同学、 啊、 对吧，人家当那个什么，比如什么那学习委员 啊 当 课代表、 体育委员，这、 啊、 多合适， 对， 怎么让王维当了呢？ 真的 啊， 为什么 最后没办法呀， 没办法， 那高票 民心所向， 真 是， 是 不 是 以后做什么事儿，对吧？ 王维这个实际的意义就告诉大家，能力不重要，人缘最重要、 哦、不不不都重要，都重要啊，都重要。 所以我笑了。